Episode 3. Dialogue 14. 这是谁的车？是你的吗？ 不是，那是我爸爸的车。我没有车。 你爸爸的车是美国车吗？ 是，我妈妈的车也是美国车。你爸妈有车吗？ 有，他们的车也都是美国车。 Dialogue 15. 你是学生吗？ 是，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吗？ 不是，我是老师。我姓王。 王老师，你好。 你好，你学什么？ 我学中文。 是吗？你的中文老师姓什么？ 他姓谢。 啊，谢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Dialogue 16. 你家有几辆车？ 两辆。我爸爸有一辆，我也有一辆。 你妈妈没有车吗？ 没有，我弟弟也没有车。 你的车是哪国车？ 我的车是日本车。我爸爸的是美国车。 Dialogue 17。 这个人是谁？ 是我哥哥。 啊，你哥哥很高。这个是谁？ 那也是我哥哥。 是吗？你有几个哥哥？ 两个，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 哪个是医生？ 这个，他是我大哥，这个是二哥。 Dialogue 18。 高先生，你有几个小孩？ 四个，我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高大中。 他做什么工作？ 他还是个大学生。没有工作。 Dialogue 19。 这儿有两辆车，哪辆是你的？ 那两辆车都不是我的，我的车是日本车。 那你的车在哪儿？ 在那儿，那儿有一辆日本车，那是我的车。 Dialogue 20。 白小姐，你有男朋友吗？ 有。 你有他的照片吗？ 有，这儿有七八张他的照片。这是我男朋友，这几个是他家人。 你男朋友是外国人吗？ 他是美国人，他家在纽约。 他有中文名字吗？ 有，他的中文名字叫张文生。 Dialogue 21. 你家在哪儿？ 我家有六个人，我爸妈在外国，我哥哥姐姐都在北京。 你哥哥姐姐做什么工作？ 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姐姐是那儿的老师。